欢迎收听今天的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宿醉一当中的插曲13。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三个伴郎和即将举行婚礼的新郎在单身聚会当中大醉了一场，结果醒来之后发现新郎不见了。于是呢，他们就凭借着自己仅剩下的那一点点的回忆去寻找新郎，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部低成本喜剧电影一经上映就在欧美影坛大爆冷门呢。随后呢，在相同题材的故事下拍了第二部和第三部。接下来的两首歌曲就是《宿醉二》和《宿醉三》当中的插曲。 电影《仓皇一夜》讲述了五个单身的女孩为了一位即将结婚的好友租下了一个海边别墅庆祝单身的故事。这部影片也被称作是女版宿醉，剧情荒诞搞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当中的插曲《秋天》。 欧美的喜剧电影啊，分类经常非常的细致，比如说喝醉的小主题就经常出现在不同的电影当中，这类电影往往充满着滑稽荒诞的这样的一些笑点，最后加上一个温馨的结尾，就组成了一部完整的电影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旋律是电影《蒙羞之旅》当中的片尾曲。这部影片讲述了女主角在重要面试前一晚喝醉之后发生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电影《理查·巴特利》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青春期的鬼马少年在学校里给同学们当心理老师的故事。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不懈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好蓝图与梦

今天白天本市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风轻云淡，阳光明媚，适宜假日出游和户外活动。但是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还要注意防晒，早晚凉意较浓，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畅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喜剧电影当中的小众分类片。美国有一部影片叫做《空前绝后满天飞》，1980年上映，这是好莱坞经典喜剧。周星驰电影当中的很多经典桥段都出自或者说致敬这部老片。电影当中呢，有一段插曲是卡特家族的《约旦河》。 Down by my Jesus, oh yes, 下面这段曲子是电影《杯酒人生》当中的插曲。这部影片呢，讲述了两个生活失意的中年人来到了红酒基地旅行。他们本来是想借酒浇愁，但是呢，却意外地找到了新的人生。这虽然是一部喜剧，但是插曲却充满了温情。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影《伴娘》当中的插曲，讲述的是五位胖瘦美丑各异却经历着同样糟糕生活的伴娘，因为一场婚礼带来的对友情对生活的重新理解的故事。 Hey, here she comes now. 梦中是气味，梦里是影。 想睡，想你想到躲进我棉被，因为我会想起谁，所以谁永远奉陪。飞到陌生的境外，飞不出那熟悉疲惫，一个 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Ah, London, London, you're a crazy bitch. I left you before to ease my wandering itch. My voice still held you when my heart would not reach.Knew my hometown when they heard my speech. Each time I've come back to a changing place, to a harsher language, to an uglier face. Entered in darkness, but with no relief. I noticed the skyline so full of broken teeth. This time I'm uncertain, perhaps I've lost my way.I once ran through, there was a lot of day. I won't be going south. I won't be going south for a while. I won't be going south. I won't be going south for a while. I learned that London, so full of broken hearts.Of empty homes, it's where the trouble starts. I see the dead-eyed children, poor people sleeping rough. Now the deadly danger, ain't you seen enough?

天呢，我们分享的这些电影都是有一些荒诞的喜剧电影。最后一首歌曲是电影《情圣》当中的插曲。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the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e bass, Yeah, it's pretty clear, I ain't on size two. But I'ma make it like I'm supposed to do. Cause I got smooth moves, they say I look great. Yeah, I'll be the star on all them big stages.See the magazine, working that Photoshop. You know the thing ain't real, come on, I'll make it stop. If you got beauty, beauty, just raising up, cause every inch of you is perfect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Yeah, my mama, she told me don't worry about your size. She says boys like the girls for the beauty they hold.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a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a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a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a bass, I'm bringing sexy back. Go ahead and tell them skinny ladies that. I know you think you're fat. But I'm here to tell you every inch of you is perfect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And my mama.She told me don't worry about his size. She says boys like the girls for the beauty they hold inside. No, I won't be no stick figure silicone Barbie doll. So if that's what you're into, then go ahead and move to love. 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a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a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a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a bass, 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a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a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a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a bass, 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a bass, no trouble. Can't breathe, 了解我的感受。Yeah, yeah.